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今日香港盛事之都咧，就变咗撞鬼之都，搞亲盛事咧系必定系擦 Q。咁最新大家都知啊，就系、是、所谓嘅国际啊，仲要标榜国际热气球节咧，就喺中环海滨活动咧嗰、那个空间嗰度举行。点知咧？就原来呢个热气球活动一直都未获特区政府批出咧，可以接载公众升空嘅牌照。咁有一位姓何嘅叫做何妈咧，据说呢位都系网红啊，带住一家大细咧，据说俾咗最少系600蚊一个人咧，入到嚟发现俾人搵咗路尘。那个热气球得个睇似嘅啫，咁其他仲有好多饮嘢食啊嗰啲咁嘅嘢，今次咧即系饮食咧都要摆埋一边，就整咗一段带咧就数到个嗰个主办单位凑，于是咧就搞到全港轰动啦。最新嘅消息咧，好衰唔衰，就是、因为台风嘅逼近，成个气球咧就系、是、雪上加霜。拍完 Q 之后呢就俾啲雨呢係揼到呢係捏晒係咪。咁而家呢就越搞越大。咁到底係主办当局係何方神圣呢？ 而家主办当局呢虽然呢係全线投降，话所有入场係俾人屈咗600蚊啊 ,3000蚊呢全部回水。之但係大错已经铸成。因为呢香港有一啲呢搞事分子啊，就主动将呢位何大妈本来嘅粤语啊原汁原味嘅原声控诉版呢用人工智能已经呢改成英语，甚至呢有西班牙语、日语、德文、法文咁呢係全线出击。嗱，你睇咗呢段片呢就千祈唔好以为啊何妈妈嗰啲英文呢係好到好似刘家杰咁样呢係可以开班，係假声嚟嘅。咁一旦呢啲呢多种语文啊，唔止係17国咁多啊，我相信最终呢27国啊呢啲咁嘅 AI 声带喺全球发放。咁国际人士同埋旅游啊嗰啲人呢就唔会理你啊嗰、那个主办当局啊系咪同特区政府无关嘅。你点样切割呢都入咗你整个中国香港特区啊嘅整个形象嘅数啦。嗱，我哋欣赏下何妈妈流利嘅英文先。 We were supposed to be able to go up and sit in the hot air balloon, and everyone paid over $600 for a ticket to get in. Even if, after entering, you asked me to pay extra to ride the balloon, I would still think it's worth it. But the problem is, right now, there's nothing at all. You can't deliver on anything you advertised or promised. 而家最值得留意嘅就系呢件事咧，终于中国方面系出手啦，就透过《文汇报》咧，系高度啊吹谷呢一位咧，系批判热气球城市揾老衬活动嘅呢位何妈啊，就咧兼有所指，因为咧而家举办呢啲活动啊，如果你话国际啊，又话同上次美斯嗰啲有关啊，呢啲唔系中资有关单位做嘅，亦唔系话特区政府认可嘅，而系以前殖民地时代啊，搞亲呢啲盛事都系有一啲咧国际嘅资本啊，或者出边嘅企业啊，咁所以咧，有人就闻得出一股咧系政治嘅味道。就咧乘机咧就将呢班外国嘅盛事搞手嘅势力咧系清场，跟住咧就由中国方面咧各地嘅资本啊，无论系国企啊、民企啊，就全权咧系进驻啦。嗱，今次咧你睇到系有外国势力嘅，咩外国势力呢？今次咧主办当局咧系揾咗个英国嘅气球专家咧就在场监督。嗱，点解你要揾英国呢？中国冇啊，解放军啊，或者空军嘅部队啊，系识得监察啊，同埋咧，走埋嚟检查呢个热气球嘅质量咧，所以啊，凡此种种，点解啊，中国方面嘅喉舌文汇报啊开炮咧？嗱，呢个咧就系指示俾特区政府。嗱，特区政府当然第一时间就割席啦，全部闪晒啦。这个呢主管文化康乐的体育盛事的局长罗淑佩亦都不出声啦。咁现在任由那些市民煎熬这个热气球的盛事塔 Q 主办当局一轮先。跟住呢就会有后续的了，白先生。 系咁啊！热气球事件咧就烧得好热啦，遮盖晒所有其他新闻。咁啊，其实件事咧已经发酵咗好耐啦。今日咧星期一咧，应该系最后一日。咁啊，主办方咧，热气球项目咧就取消。咁而其他嘅八个热气球咧，系即系因为天气原因啊，同埋咧风力大，咁所以成个活动咧基本上系塌 Q。咁啊，今次嘅事件咧，即系。而家就集中睇下究竟嗰个主阿何妈啊，佢系咪 KOL 啊？究竟佢个背景点样啊？又或者其实佢使咗3000蚊，其实呢啲咧只系鸡毛嚟嘅事嘅。如果大家记得咧，我喺几年前啊曾经报道过有关于咧中环海滨盛快地咧背后啊嗰个来龙去脉，其实系来自咧一个英国人嘅公司佢嘅搞手。就同政府咧就承租咗咧呢笪海滨嘅用地，咁佢承租咗之后咧，系通过分租嘅方法同埋合作嘅方法咧，就同其他嘅主办商咧去举行唔同嘅活动。咁搞呢啲活动嚟做咩？当然系要配合政府啦，因为政府咧要推行嗰个城市经济啊嘛。咁而中环嘅海滨用地咧，正正系一个喺维港畔咧一个好大嘅地方，亦都咧有好多嘅配套资源。咁啊，再加上維多利亞港嘅景色咧，的而且確個好地方嚟嘅。咁政府於是乎咧，就因為要搞盛事，於是作出好多嘅即係分定啊，我哋叫做咧就贊助。咁另外咧，當然就再來自一啲商業機構嘅贊助啦，譬如今次有 AIA 啦，咁啊以前咧嗰啲遊樂場啊都有 AIA 嘅摩天輪啦。咁當然仲有其他嘅合作伙伴同埋贊助商。咁其實咧係一盤好大嘅商機嚟，而且咧我哋都報道過。好多嘅承租嘅单位啊，或者系搞活动嘅单位咧，佢唔单止系付出个租金，喺租金上边咧，其实嗰个大判啦，即系租咗成笪地咧，去搞活动分租出去嘅主办方咧，佢仲系一间制作公司，仲系一间电力提供公司，同埋仲有咧系一间一系列咧嗰啲工程嘅配套，嗰张合约咧其实系要。同時間要幫襯佢咧，去進行電力嘅鋪置啊，同埋好多製作上咧都係要用翻佢嘅，所以咧其實係一盤穩賺不賠嘅生意。嗱，呢個盛事或者係叫做中環海濱嘅商業嘅運作咧，其實好多年㗎啦。咁呢塊餅咧，其實一路以嚟咧就同中資咧就無緣嘅，因為如果你難聽啲講咧，係自殖民地時代已經插旗㗎啦，呢班人，而且嗱，以前咧。佢哋做嘅活動咧，係炒得有聲有色嘅。如果大家都記得嗰啲 AIA 嘅嘉年華啊，學中環海濱嘅摩天輪啊，同埋嗰啲遊樂場咧，雖然收費貴，但係真係好多人去，而且啲細路仔都玩開心。中間咧亦都冇發生過咩事。咁而家出事嘅咧，往往係邊度咧？就係嗰時我哋講過嗰啲，好似搞到成個靈堂嗰啲咁嘅吹氣嗰啲公仔啊。今次嗰個熱氣球節啊，就係開始咧嗰啲。活動咧濫竽充數，即係話咧，為咗個 KPI，特區政府為咗吹谷個城市經濟咧，其實嗰個審批或者係嗰個揀選啊，係比較粗枝大葉，但求湊夠數咧就去。咁所以而家先出現咗一個情況咧，就係、會出現一啲活動咧，強差人意啊，同埋咧今次咧特別係熱氣球節咧，根本就貨不對版。咁我唔知道啦，而家消委會啊、贊助商啊，甚至特區政府啊。有冇一啲角色或者系要点样去弥补？如果唔系咧，香港虽然话已经唔系国际城市啦，咁但系呢啲活动如果咁样凑咗朵之后咧，以后咧香港嘅市民咧就唔会再中招噶啦，陶生。 啊！最好笑咧，你而家喺度充假狗啊！你点样系国际城市啫？你系应该叫做大湾港啊嘛，应该改名，你要连 Hong Kong 你都改埋啊！呢、這个叫做 Bay Kong，唔系 Hong Kong，系咪？因为你融入咗大湾区，你都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咩制啫？啊，咁所以嗱，喺呢啲青黄不接啊嘅灰色地带，喺个香港咧已经咧系脱离国际。融入中国呢个过程啊，唔三唔四我都讲咗啦，唔中唔西唔人唔鬼啊，呢个中阴身嘅阶段啊，弊就弊在你以前就俾咗好多钱，签咗好多约啊，就由呢啲西方外国势力啊喺度咧霸咗中环海滨广场呢块吉地嗰处咧，系做好多所谓嘅盛事啊，咁然后咧好似啊又系呢个美国嘅 AIA 保险公司赞助。 成个 picture 咧就非常之清晰噶啦。啊，咁而家咧就系、是、后边咧，中方啊不排除就见你哋呢班咁嘅西人咧系搞到咁冇心机甩晒碌咧，就会借啲议会将海滨广场呢啲咧日后嘅城市嘅节目咧系全部收归国有。你好快，你唔使惊。就会见到呢啲解放军民工团啊今次九三阅兵阅员嗰啲落到嚟呢系同你呢喺海滨嗰处呢系做步操㗎啦即系嗰啲方阵啊系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啊将嗰啲九三啊嗰个大阅兵呢将佢切割一忽忽呢就海滨广场嗰度呢就操嚟操去然后呢四边呢四条边呢系挂满晒红旗。而家唔系你又俾班西人喺度搞，搞到塌 Q。西人点解搞到塌 Q 咧？呢、這个同三十年前，首先西人啊，而家嗰啲专业嘅质素水准已经咧系下跌。你而家睇英国啊，嗰个政府咧，工党已经搞到咧唔人鬼。嗱，呢一个问题我哋会另案处理。咁第二咧就系啲西人嚟到香港，见到香港特区政府啊，嗰个班子啊，系同埋以前魏奕迅啊。尤德啊彭定康啊嗰啲英国人做港督英国人做布政司英国人做警务处长呢佢见到你而家降咗三级呢系一班 local 嘅土著二打六呢系喺处做管理人呢老老实实人哋嚟到呢店你以前就店大欺客而家呢就叫客大欺店因为你而家间店呢系缩咗水加埋呢呢十几二十年来叫人蠢钱多速来啊！呢、這个地方咧系乜嘢嘢都中意派钱 ，Empress 啊、西九啊、收藏嗰啲艺术品啊，吓嗰啲地方你又要揾个系去北欧嗰度揾一个咧，西人嚟做顾问啊，吓、這、呢个马会啊，吓唔使讲啊，又揾个德国人啊嚟到做 CEO 啊，嗱、這、呢个声誉咧就喺香港啊，主权啊交咗俾中国之后一早喺西方世界有班搵食嘅浪人咧，里边咧系一早知道啊，知道嚟到香港，你只要开张单俾佢，搵啲三流嘅嘢俾佢咧，然后收佢一流嘅价钱咧，就可以赚到咧个个摸下个肚咧吓，头等机票嚟文化酒店咧系一个礼拜，然后咧头等机票走，系有咁嘅声誉，所以你见到咧吓。一次又一次塔橋嗰次啊，冇幾耐之前啊，用嗰啲咩心心氣球咧，係嘛？咪又去英國揾咗一個現代嘅嗰啲咩室外設計藝術設計家嚟嘅，值唔值啊？你俾咗七位數字定係八位數字嘅錢啊，俾佢啊嘛，請佢過嚟啊嘛，係嘛？但係人都知咧，呢啲英國藝術家咧，而家喺祖家嗰處咧，其實都幾窮嘅，係嘛？你見到有個地方肯。将呢啲咁多银子怼俾佢美斯嗰单嘢就系啦，系嘛？使唔使咁贵啊？叫佢过嚟，然后咧，呢个人哋点解客大欺店呢上次就系呢班特区政府啲官员就冇体统啊，同埋嗰啲作风咧系小家，细蚁个个要走去就涉石人，仲要走去叫阿美斯吓碌埋卡，同佢宣传埋香港。你成个地方啊，嗰个行政管理系小家嘛，同以前英国人管治嗰阵时啊，系两个价位啫嘛，系咪？咁但系而家你啲钱又好多嘛，系嘛？你要借助西方嗰阵面皮啊，系嚟同你谷啊嗰个国际，你而家不如死一条心佢。经此之后咧，就将个海滨广场咧就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收翻，然后咧就同解放军驻港部队下一铺。点样样透过中国嘅解放军驻港部队咧，就向九三阅兵啊嗰个当局北京嗰度申请，横掂而家好多亲中爱国嗰啲，9月3号睇咗之后热泪盈眶非常之激动，觉得咧好自豪。咁好自豪啊，不如请嗰几个方阵啊，嗰啲靓女兵咧，粗兵粗到咧，嗱着条热裤，然后长靴，然后咧一个方阵啊，嗰度999个。戳咁，不如叫佢落嚟啊！就喺海滨广场嗰度来回行七八个圈啦，系嘛？唔使钱啦，国家醒你啦，唔好收到600蚊啊、3000蚊咁。周围嗰啲你又摆地摊啦，周围呢啲卖埋篤鱼蛋啊、牛杂啊、猪肠粉啊嗰啲色随尊便，不如咁样仲好，冇咁，而且你唔敢投诉，入到嚟边个够胆话货不对版？ 嗰、那个叫九三大阅兵真人啊，系搬落嚟咧，系演出啊，头炮咧省省个招牌，以后咧就全部各地嗰啲咧，黑龙江啊、内蒙古啊落嚟表演歌舞啊，系咪？然后陕北嗰啲咧花鼓舞啊，同埋红绸舞啊等等啊，大江南北咧有好多，仲有少数民族嗰啲咧。在雲南啊、彝族啊、海南島黎族啊嗰啲咧，係嘛？係一支支竹咁啪啪聲咁樣，然後咧着到咧五彩繽紛啲少數民族喺度啊，民歌起舞咧，係嘛？咁你不如將個海濱廣場嘅主權啊，係正式收翻。你而家咧係由 AIA 贊助商，所以呢啲全部係親中輿論喺度話，贊助商都要追究。如果那个赞助商是华润集团，你够不够胆出声？你梗系不敢出声啦，系嘛？如果那个赞助商是京东，你够不敢出声？有人睇得准个赞助商是美国的 AIA， 所以就乘胜追击。呢件事如果严格去研究咧，里面有软对抗的成分，因为有外国势力攞了很多钱，当了你特区政府的储备很多，当你是水鱼，然后咧次一次完又一次。是搞成咁，所以你睇到咧，《文汇报》啊，点解要高调捧呢个何妈妈，借佢把口咧嚟到铲你香港特区啊？系后边咧系有一个 agenda 系嘛？ 文汇大公点解会出声啊？因为条数实在太大啊嘛。嗱，2025年过咗大半啦，2025条数就未出嘅。但根据报道咧，2024年咧，政府啊。赞助呢个盛事嘅盛事基金系用咗差唔多两亿元港币，咁啊我哋都报道过，如果大家记得我哋讲嗰时嗰个红心心 Chubby Hearts 咧，系赞助咗778万，咁啊嗰啲只系将嗰啲红心咧放喺香港一啲咁嘅地方咧，就已经政府咧就要花咗纳税人钱差唔多800万，咁啊仲有一单仲劲，我哋都有报道过，叫做武林盛武嘉年华。差唔多1500万嘅赞助，咁如果大家记得咧，就系嗰啲喺大热天时咧，就揾啲人出到嚟耍功夫啊，咁样就话系一个嘉年华，咁结果咧，嗰啲全部咧出到嚟嗰啲都系嗰啲即系义务嗰啲学校啊、舞蹈学校嗰啲团体系咁要俾啲居马费啊，你话中间个水几深啊？咁当然部分咧有一啲即系真系有艺术价值嘅，譬如话啲歌剧啊。普切尼嘅杜兰朵啊，但系嗰啲只系70万嘅啫，嗰啲唔系大数嚟嘅，上千万嗰啲先至系咧，即系所谓嘅 bread and butter， 即系真系有钱落袋。咁所以其实咧，呢个盛事基金，尤其喺政府喺2025年嘅财政预算里边咧，再次强调啊，新嗰个要求咧，就系对提升嗰个旅客同埋旅游咧经济有帮助嘅。咁既然系咁啊，大家梗系咧，即系对号入座。啊，一个靓嘅proposal 出到嚟去揾钱啦，咁所以就出现咗呢个情况啦。嗱，有啲良莠不齐。咁如果根据翻呢个资料嘅报道咧，查一查咧，依间今次搞呢个热气球节嘅公司咧，依间叫 Grand Events Asia Limited， 系一间空壳公司嚟嘅，即系佢之前咧系从来冇搞呢个活动嘅记录。嗱，唔出奇，因为好多人咧，譬如拍电影咧。都是开一间新公司来去做会计的。咁有咩好处呢？就有咩事起上嚟呢，嗰个有限公司嗰个责任呢就唔使上身嘛。另外呢，一做完嗰个项目，拍完套电影呢，呢间公司就可以清盘同執笠，干手净脚，唔使留手尾，就算之后有咩官司纠纷啊，咁都唔上身。咁呢啲系业界呢常有嘅情况。咁但係问题系嗰间公司可以系新开攞嚟清盘啫。但是那些人你一定是要有经验，同埋呢曾经呢在这个行业里面呢是有 track record 的嘛。如果查一查呢其中这两个叫陈佩君、郭元汉呢是有份去举办这个美斯那次的活动呢的其中一个总监来的，一个活动总监来的。咁另外呢那个 AeroSim 呢，一个官方的航空安全合作伙伴呢，是2017年成立的初创公司，喺科技园嘅，咁呢啲亦都系攞政府嘅赞助咧，去啊，我哋唔好话鸡拍，即系去开发一啲咧，所谓人工飞行器嘅项目。咁呢啲喺科学园大把呢啲公司，我哋都讲过啦。啊，另外一间叫做咧Asium， 又系一个官方嘅安全合作公司， 咁系一间 I T 嘅服务商，咁话提供线上预订服务啊，呢啲数位 marketing 啊，咁呢啲大家一听都知道咧，又系水分好深啊，但记者去打电话去咧，无人接听。咁如果总结咧，即系话其实头先我所提及嘅公司同埋人咧，都系咧冇一个良好嘅举办活动嘅记录，甚至系有负面嘅记录添。咁如果既然系咁嘅时候，点解呢个主办方或者系政府都冇一个监管或者审批嘅原则啊？呢啲咁嘅人同埋公司个即系嗰个鸡棚嘅成分咁深嘅时候咧，咁点解又会容许佢售票咧？呢、这个成个情况嘅时候咧，到而家你都冇一个特区政府嘅官员出到嚟咧，咁所谓定调啊，用翻中国共产党嘅字眼。嗱，以往罗淑佩咧喺呢啲时候咧，就应该系会咧出到嚟咧，就买翻个官威出到嚟啊，甚至话要追究。但系啊，开头到而家咧，你唔见特区政府嘅官员咧有好强劲嘅气场或者系立场咧，去话俾大家知而家特区政府嘅取态系点样？究竟呢次系纯粹商业纠纷啦？定系真系有免责条款唔使回税啊？定系一件真系政治事件咧？正如文汇大公所讲，背后啊系咪因为即系呢个利益分配嘅问题咧？而家已经变成一件咧啊政治嘅呢个争拗咧。咁所以咧啊呢件即系何太啊啊何女士啊嗰、那个事件咧，我谂系一件导火线。呢件导火线咧，好似陶生你所讲，系触及到咧嗰嚿芝士之后咧点嘅分配咯。 因为根据 follow the money 嘅原则，而家香港特区嘅储备咧就年年咧就赤字噶啦。啊，英国人留低俾你嗰个埃及妖后嘅嫁妆咧，俾你班败家仔咧就败得七七八八噶啦。尤其系呢五年，啲钱眼见越嚟越少咧，要抢包山咧，盂兰节七月十四饿鬼出村争食咧，就要抢埋呢几年啊。过得几年抢都冇得抢啊！咁所以咧，各路英雄啊，喺呢个时候自然系睇住海滨广场啊呢块大肥肉咧，就虎视眈眈。所以咁咧，先至系出事。咁啊，特区政府咧，当然你叫佢点监管啫？咁以前所谓嘅港英都冇教过佢啊，监管咁大面积喺中环海面一块咧咁核心嘅地段，嗰种种种啊呢啲城市，最多以前都系公展会啊。就擺埋一邊喺紅磡啊，或者灣仔嗰啲填海嗰啲地區啫，都係嗰啲擺檔攤啫，係嘛？所以以前咧，你計香港殖民地咁多年嘅歷史，咁大面積嘅露天啊嘅活動咧，嚇佢嗰班政務官啊，佢哋嗰個行政經驗咧就限於第一大笪地啦，第二就係公展會啦，係嘛？第三就係嗰啲食物車啦，係嘛？你又要搞呢啲咁複雜嘅熱氣球喎、啊？如果上到去之后爆咁点算啊？啊，今次咪好彩咯，不幸中之大幸啊！如果我系嗰啲主办当局啊，啊两边啊系舐到尽，嗰啲热气球啊，嗰啲材料啊，系嗰啲用料啊，啊而家你讲紧用料啊嘛，最近啊呢啲咁嘅饮用水啊嗰啲被发现啊，系咩阴顶阴啊呢啲咁嘅大陆货啊嘛，嗰啲用料啊吓系唔系喺淘宝嗰度买翻嚟噶？嗰啲波波啊，啊咁大嚿啊，啊嗰、那个嗰、那个橡胶啊，系嘛？嗰、那个料啊实唔实啊？系嘛？嗰几条绳啊绑住个篮啊，够唔够力啊？个篮啊吓承载住十几廿人上去啊，个底又会唔会穿啊？成龙大哥话斋啊嘛，中国制造嘅系会爆炸啊嘛！啊呢啲咁嘅热气球啊，喺你咁多个零件，你唔确保每一个零件啊系透明。你要知道佢系边个国家制造，系德国啊、奥地利啊、法国啊，啲欧洲国家二百几年咧就有玩热气球嘅经验，你香港系冇嘅，所以你第一样呢啲主办当局嗰、那个热气球啊，咁多个部件啊，每一样系嗰个制造国喺边处都冇人走去最后 check， 呢个何妈妈真系几大胆啊！啊！第一搏你又想做白老鼠，帶埋個老公同埋帶埋個仔想走上個攬度。今次主辦當局好彩個氣球升空唔到，可能你全家執翻條命咧，係咪？呢啲叫塞翁失馬，所以咧又唔好鬧得咁口爽住，係咪？ 呢次呢几个热气球咧升空唔到咧，就好过升空到啊！嗱，至于你话啊，话法律途径解决就睇下嗰啲合约点写啦，系嘛？系咪又有一项细节？今日有一项细节啦，主办当局可以随时更改节目内容，不另行通知，咁你冇得告噶噃，系咪？系嘛？同埋咧，就算你话坐热气球，我都冇界定系乜嘢叫热气球噶。如果我是主办当局呢，我又走去淘宝呢，即刻嗱嗱声国货公司买返500个嗰啲呢 ,balloon, 即係吹波波嗰啲呢，真係嗰啲放上天嗰啲係热气球呢，係咪？然后唔使吹，然后铺咗500几个热气球嗰啲橡胶，好似嗰啲避孕套安全套咁样啦，係咪？就然后呢喺嗰个地下嗰度，然后咧就对住呢啲咧啊未曾充气嘅热气球咧，就整啲暖炉啦，喺度加热，再加埋个天气，呢啲气球咪热咯，铺晒喺度啊，系咪一大块，咪要叫啲细路仔用个屁股坐喺度，咪咁咪叫做坐热气球咯，咁得唔得先？吓，执生就行走法律啦，香港系法治社会啊嘛，系嘛？我望望个叫 hot balloon， 个 balloon 我冇讲到啊。是几大 size 喎，是细路哥三岁细路仔攞嚟吹嘅嗰啲波波都得㗎喎，係咪？冇话到一定有个篮呢吊你上去，吊你上去㗎喎。所以有好多隻玩法嘅。如果你话用律师呢去追究呢，是相信呢啲外国嘅主办单位，尤其係如果係来自西方嘅法治国家呢，我諗佢封咗后门㗎啦。 咁特区政府呢就喺9月4号呢就发表声明啦。咁强调呢，今次呢係一个商业活动，就唔係政府主办协办或者资助。所有嘅活动安排呢都係主办单位设计同落实。咁听完成篇嘅声明同埋呢个新闻稿之后呢，即係意思即係话呢唔关我事。政府呢亦都冇责任喺里面。咁但係好好笑啦，因为政府係推动呢个城市经济嘅一个呢即係主角。咁既然你係推动城市经济先至呢有咁多呢啲活动呢去举行。咁跟住呢嗰个中环海滨承租嗰个叫 CVM， 就係我哋介绍过一个西人英国背景嘅公司呢，去同政府招标攞咗呢笪地方。咁佢係等于大房东大判。咁佢判咗出去呢俾个二判，就头先我讲嗰间 Grand Event 嗰个 Asia 嘅公司啦。咁所以呢 ,CVM 呢个大判呢亦都唔关佢事，佢淨係租个场出去嘅咗。咁所以又系落返去呢头先我讲嗰间公司。嗰间公司呢 ,Grand Event 呢就系话佢里面呢有一个免责条款，因为天气或者技术嘅原因咁个气球呢可以唔升空，所以就撇清咗关系。咁一层推一层呢，咁当然就搞到河妈呢就挞着咗佢啦。咁但系政府呢亦都系即系个责任呢就唔可以推却嘅。因为呢个地系始终系你去招标出去，跟住呢里面牵涉到个消费者权益，甚至呢那个海关亦都系有角色，因为里面呢那个陈述里面那个服务的内容究竟系咪如实呢，究竟有冇呢个欺诈嘅成分呢，咁而家海关呢都话会接到一啲投诉呢，就会喺度进行緊研究。咁总之个呢而家呢就睇定啲先，因为呢唔知道个政治嗰个支炮点样摆位。因为随时好似你话呢，中方呢会觉得呢件事呢系一件政治嘅原因。咁到时候如果政府嘅立场呢企歪咗呢，咁就好尴尬啦。咁所以呢就今次嘅事呢，我觉得呢而家最好睇嘅唔系睇河马囉，成日都话睇河马点样去闹政府。好睇嘅系睇罗淑佩等人，包括海关消委会，大家都系敌不动我不动。睇定啲先，甚至睇下文汇大公之炮点摆位，我先决定落唔落注啊！依度先好睇啊，同生。 系啊，咁跟住咧，你呢个海滨广场唔好搞咁多嘢啦，系又吹波波啊，又心心啊，又大熊猫啊，系搞到咧系成个幼稚园游乐场。 明啦， 又吹波波啊！你搞你咁闲玩啲简单嘢，行翻呢个咧叫口腔期。咁大幅呢嗰、那个土地呢都系用返呢叫嘢叫食缤纷，知唔知呀？冇嘢缤纷食缤纷。譬如话嗱 ,93 大阅兵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咪有好多嗰啲所谓嘅抗战老兵呢 ,101 岁90几岁，而家睇到呢 成个大陆用抖音一个宣传攻势，有好多嗰啲九十几岁嗰啲老兵咧，系坐高铁啊去北京嗰度睇阅兵啊嘛，有好多啲访问啊嘛，真定假唔知啊。咁啊睇嗰啲八爷公咧，就真系个个巢晒皮啊，崩晒牙，确实系真嘅。咁啊个个着啲军装啊喺度咧，系述说当日点样杀日军。你咪应该喺个海滨广场搞一个叫学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啊嘅千岁宴咯，叫老兵千岁宴啊，系嘛？摆翻100位啊，每位咧就有10个，就请翻嗰啲乜东江游击队啊，吓、啊、呢、這个抗日八路军啊，吓咁样101岁啊，98岁啊嗰啲一落到嚟，系嘛？然后由咧赞助咩咧？由呢啲中国大陆嘅嗰啲飲食企业最近喺香港开嗰啲水煮鱼重庆火锅，你咪嗰度赞助都够咯，嗰度延开100席，系、咪第一炮咯？ 净系食，我陶生，你记唔记得之前啦、 唔好搞咁多嘢啦，系嘛？ 大陆咧，唔知系西安定边度咧，举办咗嗰啲咧抗日纪念咧，系搵啲学生同埋家长一齐办咧呢个工程啊，搵啲日本，即系搵啲老林嚟办呢个日军。跟住咧就逼埋啲細路一齊去攻城，咁你諗下中環海濱嘅地方咁大啊，你咪喂重演咩台兒莊大捷啊嗰啲咯，係咪先？咁你咪玩呢啲攻城又可以有活動，細路仔又可以放電，係嘛？仲有 露天嘅抗日攻城啊，叫老友咸宜嘅大遊戲啊，係有片為證啊！以前我哋介绍过啊，咁大嘅露天广场，又可以培养中国人自豪感，又可以培养反日意识啊，同埋咧爱国感情，又唔好嘥咗个露天广场，将啲咩英美啊呢啲咁嘅外国势力全部驱赶，平靓正。 你都知啦，解放军有民工团噶嘛，因为以往啊嗰时你有冇睇嗰套冯小刚套电影《芳华》啊，好好睇噶，嗰套咧讲呢个情越战啊。个男主角就去参军，个女主角就民工团咧跳芭蕾舞，劳军。咁啊，你谂下呢啲，而家今时今日啱大阅兵93之后，啲人咧就对嗰啲女民兵咧就趋之若鹜，就话啊好英姿飒飒啊，好整齐啊，又靓女啊。咁你会唔会揾啲人扮女民兵， 收拾嗰餐 咯？系咪先？阅完兵之后就揾女民工团跳下嗰啲芭蕾舞，系嘛？咁啊，呢啲其实先要配合香港而家叫。大湾区嘅特色啊嘛，你搞乜嘢热气球？热气球唔系中国人嘅嘢，正如你所讲， 系鬼佬嘢。 西方法国 你搞唔掂噶， 系啊。喺上世纪嘅时候，喺 唔止啊，18世纪啊， 系啊。喺飞机发明之前，啲人咧就对呢个星空有一种幻想，于是咧就向呢个用白热气球咧就去征服。跟住后来一次大战嗰啲时候，就攞嚟做侦察。甚至咧攞嚟即系攞嚟去作战咁样，咁呢啲咧就系全部系西方嘢，唔符合中国国情嘅。中国冇呢个历史嘅热气球 啊，热气球最早咧大约系300年前喺法国路易15嘅时候系第一个出现嘅。啊，嗰阵时咧喺法国嘅方丹白路啊，巴黎出边嘅大片平原咧已经有嗰啲贵族开始玩噶啦。跟住英國嗰度咧，好快又有。我記得我細個咧有一本童話個故事，應該係俄羅斯嗰啲兒童作家寫，幾好睇，叫《道不知與通天曉》啊。裏邊咧講一班細路仔嘅角色咧，就有一個玩熱氣球嘅遊戲，成班細路咧，佢哋個個有花名嘅，上曬去嗰個大榄嗰度咧，然后升到好高啊，然后用个单筒望远镜望落嚟啊，呢啲系西 环游世界啊嘛， 系啦， 经典就系故，即系大家都记得噶啦，就坐热气球升空，跟住环游世界嗰个故事，喂，我细个嘅时候都觉得哇，好神奇啊，或者好想知道啊咁样。 呢啲咧系西方文明国家嘅游戏，唔适合第三世界，系咪？即系大家个文化水土有隔阂。再加埋嗰啲波波嗰啲用料，我唔知你喺边度。你今日飞得几个冇嘢，听日冇事，后日一定会爆。我写包单，包得三两个落嚟，或者唔知道吹咗去边啊？系嘛？嗰个风向你吹咗入大湾区都仲还可，嘣一声跌落嚟，落翻嚟都系粉身碎骨喺祖国嘅大地啊！ 冇错，水土不服啊！ 唔争气吹咗你过去台湾，你先大镬啊，系咪先啦？ 嗱，中国人咧就即系嗰个文化水土系要做啲咩咧？大阅兵系啱嘅，啊，中国人最中意啲嘢啦，硬件啊，啊呢啲咁嘅嘢。另外就系破地狱，即系盂兰节嗰啲咧，神功戏嗰啲啱噶啦， 冇错啦。 嗰啲地方， 而家嗰幅地咪整一整一个 西贡啊，咩咩咩黄大仙嗰啲搞，你就届时摆喺呢个中环海滨， 中环海滨好多嘢搞嘅， 系咪先？ 神功戏啊， 变成世界遗产，跟住咧上到去做破地狱呢啲咁，全部咧就符合香港特区同埋大湾区嗰种文化，中国人一睇就明。热气球用咩啫？热气球唔关你事啊！ 但系有一批中环精英系潜藏嘅洋佬啊嘛，佢觉得中环周围嗰啲高楼大厦，有 IFC 啊、大会堂啊、啊呢、這个旧立法会大楼啊，成个风味系西方噶嘛，吓佢惊引入呢啲咁嘅嘢咧吓，神功戏啊、神打大表演啊，同埋。啊，同埋呢啲咧，千人宴大食会啊，有阵香味啊嘛，佢觉得呢啲应该摆喺深水埗啊、啊九龙啊、码头围道啊嗰啲先啱啊嘛。 乾隆嗰时候，即系清朝嘅乾隆拣 有 千岁宴噶嘛， 千岁宴有乾隆皇帝系啊。 唔系呢啲咪中国文化咯？点解你唔摆啫？你咪中环海滨咪摆一千围咁啊，招呼嗰啲。即系民建联啊、工联会嗰啲老人家，啲抗战游击队啊、港九咩大队啊、东江游击队啲老兵，你咪搞盛事咯，呢啲咪啱咯。 我都话啦，有一扎暗藏嘅港英余孽，觉得成个中环咧系国际金融区吓，所以咧喺嗰度搞亲盛事，应该揾翻英国、美国啊呢啲主办嘅公司，系嘛？咁然后嗰个美斯配套。但系咧，你经此一役啊，何妈妈出嚟棒喝咧，我就奉献死咗呢条心啦。 仲有最后一条桥，我唔收钱都提供，重演南泥湾啊嗰种啊情怀啊，种乜嘢我就唔讲啦，系嘛？ 系啊， 咁啊种植吓喺度，跟住咧就喺度 种啊种到 丝田 歌舞啦，个东方红大汇演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凤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都会有凤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十点，继续有凤云谷正片，陶生和鲍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凤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价。嗱，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哇，你起上嚟一定系嘥钱。因为冇人会去睇，喺殖民地时代啊，呢、这个英国佬咧系从来冇喺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嗰啲咩现代艺术咧、抽象画同啲中国人系两个世界啊，系嘛？ 咁呢种人咧，其实十几廿年前咧，你以为佢哋呢班人，包括郑经翰咧，啊 D 一百咧，就系嗰啲为人民发声啊，拥抱民主自由啊，但系随着时间过去，你见到佢哋全部都系。即系 C 院 L 嚟嘅，其实全部咧，你见到咧好多曾经揽头揽颈啊、称兄道弟啊、以师徒相称啊，全部咧都可以咧反转猪肚。 啊，周冲咧唔系咁简单嘅，唔系话而家一般人讲咧，哇，净系睇佢后边嗰二十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齐合作啊，做过几套电视，嗰个完全唔重要。喺大约四五年前啊，我同你一个访谈嘅节目。曾经咧，你话俾我听，